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佳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哎，昨天小年儿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今天小年儿您过得怎么样呢？ 对，南方的朋友今天过， 是的， 对吧？ 北方的朋友昨天过， 对，昨天可好了，我回家做了一大桌子菜。 不，我说你是收拾屋子啊什么的都进行了吗？ 收拾屋子干嘛？小年收拾什么屋子啊？ 打扫一下嘛。 这没有啊。打算今天晚上把春联贴了 啊。但是我觉得春联三十的时候贴合适。 哦，三十回去贴我们家的。 哎，你知道贴这个对联的这个规矩吗？ 就是一定要贴紧啊，也别太紧。 就是 啥规矩？ 就是因为它有平仄嘛。 哦， 所以你很难区分说，哎呦，这上联和下联哪个是上哪个是下，你区分不出来，所以在贴的时候很容易贴错。当然最上边那个因为它短嘛，所以这个很好辨认。 横批反正就一个。 那当然了，上联下联是有规矩的。 我一般都是靠我的文学底蕴来判断。 我 对对，就你看啊，上联写的可能是小的，下联写的一般是大的，比如说什么一家团圆一家亲，全国人民好欢喜，这一定一家欢喜，就一家的，哎，这肯定是小事儿。全国人民都欢喜，那肯定是大事儿，这是下联 啊。那你要查一下了。因为按照规矩来说的话，一般上联就是在左边的那个应该是三声或四声左边，一声和二声右边。 这是你们学普通话的搞的吧？这 是 什么 规 矩啊？规 矩是这样， 真的呀， 真的真的、 哦、是按这个声调走的。 对对对，因为它不可能跟诗歌一样，你比如说今朝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那你当然是知道那个上和下了。但是这个贴这个是三四声左一二声右，这是规矩。 那我今年回去看一看， 调一下。 哎，对，也不一定，万一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 扫。 哎，这快过年了，你年货都准备齐了吗？ 还没 买呢。 对呀、我就准备，比如说到2月14号那天，然后带着我爸，走。 2月14号带着你爸。 是家里没别人了，都出去玩去了。 不合适吧？ 不是，带着我爸 看电影去。 没，带着我爸去超市开始买。 哦， 哎，我就说挑、看什么都买、反正超市东西也不贵。 我的年货基本上已经备齐了，就带回家的， 你车都能放得下？ 精挑了几样，没有都带。我不是说了吗？之前每年都带，带的都差不多。今年精挑了几样，点心肯定得有 啊、点心， 点心肯定有。 点心正好今天村里的人还来， 哎，对，第三时段 是。哎呦，昨天带来那好吃哦。 我可能买早了，昨天来了都。 当然了，昨天人家带的那几样，我跟孙涛。看的那几样，比如说萨琪玛什么的，是认识的。但是人家还带了那个，我一看，哟，月饼 哟。 我说这时候带月饼早点吧。然后孙涛说：“得了，你太外行了。我跟你说，那个叫锅盔。”后来啊，锅盔。后来人家村里的专家说，那个也不是月饼，不是锅盔， 自来红， 那是福禄寿喜。 哦， 哎，是专门的八大件儿。 哎，你这一老北京，你都不知道这东西啊？ 不爱吃 啊？嗨，哎，点心我带了，然后我还、 是带的那个无糖的吗？木糖醇的？ 没有， 哦、没有。 我们家呢都还行吧，也不需要糖特别控制。 明白。 然后呢，我还带了那个，就是现在不是有好多的馆子，他们都出那个年包吗？ 啊，对， 礼盒嘛， 对， 过年礼盒。 对， 我带着那个两家的盆菜。回去 盆菜是哪儿？汪顺阁的 ，还有一个是哪儿的呀？是花家的还是哪儿的？我忘了，忘了那个 是吧？ 啊，对，湖大的啊，对，反正就是带着盆菜，因为盆菜我原来吃过汪顺阁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东西比较全乎，里边有什么海参呐、鲍鱼啊， 然后回去夸夸夸一顿就 OK 了。 对，我就打算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就。弄一盆， 好， 弄一盆吃，正好两家嘛，一人一盆。 哦，真的？ 对啊，就两盆，当然一个孝敬我们的丈母娘、丈母爹，另外一个就我们家吃， 好， 对吧？ 好， 就两盆嘛， 好， 那这些你是带回去的，其他的呢？ 其他的还有一些就是给孩子们买的玩具。 嗯， 因为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也好啊，亲戚也好，连我弟弟都有孩子，孩子都挺大的了。 你看人多带劲， 唉，是。反正小生活过得特别好， 嗯， 我就给他们带的玩具， 嗯， 有买的那个耐克的那个球，篮球， 好， 还买的那个乐高的玩具， 乐高的，嗯， 还有的买的那个有小女孩的， 嗯， 买的那个小女孩有一套那种小餐桌呀， 啊，对对对， 小餐具呀， 对 对, 对, 对，小松鼠系列。 哦，那叫小松鼠系列。 小松鼠系列， 反正就是我买了一厨房送给他。 嚯， 那里边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你应该买一个那个别墅似的呀。 啊，别墅太贵呀。一间房一间房送， 哎哎， 不着急 啊。 我就先买了个小厨房送给他， 嗯， 动手能力， 嗯， 这基本上后备箱已经满 了，这满了满了， 已经 肯定满了， 嗯，就没带什么别的东西了。 哎，但是其他的呢？你比如说过节的时候要家里来气儿了， 嗯， 不得。让人吃点坚果啊， 那我爸我妈都已经准备好了， 喝点茶呀， 都有啊，茶我也，哦，茶我也带了， 看 茶我也带了，我带的花茶， 哦，花茶， 花茶， 好好好， 花茶 好， 他们也喜欢喝， 你看，嗯， 其他的家里边都准备的差不多， 嗯， 连春联都买了好几副， 哎，你不在网上买吗？ 网上也买了一些，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一般都是比如说他要坐飞机或者坐火车，他不可能拿那么多东西，所以在网上买完了以后，直接这些大件儿，咵，直接就那边提货。 那是好早了， 哦， 好早， 现在不行吗？ 不是，我说的是我好早就买好了， 啊啊啊啊， 现在也可以， 嗯， 而且人家据说啊，一会儿第二时段咱们具体说， 嗯， 据说是过年期间人家不打烊。而且原来不是承诺的， 嗯， 3公里范围内的人家都30分钟直接送货， 嗯， 5公里范围内的30分钟直接送货， 嗯， 人家在过年期间还是直接送。 我这么厉害？ 那那那那那， 我天哪！多亏我不网购 啊， 多辛苦小弟们啊！真是， 爸妈会估计是，嗯，反正我的是提早就买了， 嗯嗯， 我送的是小家电，就上一次。哦，上一次聊你没来， 对， 我们聊的是 咱们说那个那吸尘器那个吗？ 吸尘器的没买 啊， 我买的那个擦玻璃的那个一个小， 哦， 小， 那个挺好， 小窗机那个， 是是是， 那个还挺好的， 那个不错， 也是个机器人似的，唰，自己跑来跑去， 机器人似的， 哎哎哎， 我以为是就那种大概80多还是50多那种，啪一贴，两边都有一块，你在里头擦，外边那跟着擦那种。 没 out 了啊！现在人家出的就跟那个扫地机器人是一样的， 嗯， 人家是啪啪玻璃上， 哦， 啪玻璃上自己就把一块玻璃给处理干净了。 哎呀， 啊，特别好！我买的那个，嗯，还买了一个那个，他们给我推荐的是一个叫睡眠灯， 嗯， 就是 那种企业灯吗？小灯， 差不多，反正就一碰就能亮。而且有好多种颜色，据说啊， 嗯， 有1600万种颜色。 嚯， 哦！我说我的天呀，啊，这得多眼花缭乱啊！ 这你们家 KTV 得这 个，再买一大玻璃球子，嗯，是吧？ 对呀， 反正买了一个那个， 啊， 我觉得就是我爸妈他们使还挺合适。 嗯， 晚上干嘛的？而且它是一碰就可以。 然后等晚上你起夜的时候，看你爸老戴一墨镜，说：“哎呦，这屋里真晃， 哎，太闪，太闪。”今天啊，咱们节目也有福利，节目也有福利。在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的第二条， 嗯， 上面写的很清楚，叫福利贴， 哎， 福利帖， 嗯， 啊，福利帖。您只要在下边也像我们一样， 嗯， 分享您的年货准备的怎么样了， 嗯， 准备了点什么， 嗯， 今天是送大礼 啊，真的， 哎，送大礼。 是第二节的来送大礼吗？ 第二节的来送大礼。 好， 哎，今天可以就提前说一说，大家去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的第二条， 嗯， 我们要送大礼了。 是的， 嗯， 因为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嗯， 就是我跟小胖今天在第一节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今天是有主题的， 是， 就是跟您要分享，跟您要聊一下网购的经验。 哎， 因为说心里话，今天这期节目对于我来说瞎了， 我可以。啊，我也差不多半瞎，我属于 是是是，我在网购方面是小白， 嗯， 家里人可能不是小白 哦， 嗯，小胖呢， 好点儿有限， 好点儿吧， 嗯， 如果要是熊丽来的话，他应该是全才， 应该还行，不过熊丽属于那种我得看见实物我才下手买， 哦，明白，就是货到付款， 他是属于冲动消费型的， 明白， 你 就别人一忽悠， 哎哎哎，是是是，哦，稍微一说，哟，这东西真好，甭管什么东西，先付款。 哇，哦，厉害了！ 哎，可厉害了，也不问价格。 哎呀，厉害了， 嗯，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块聊聊网购， 啊，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网购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您在哪儿曾经摔倒过，但是在哪个网站您买东西特别好，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把您的图片啊包括文字啊互动跟我们上来一起来聊聊，哎，今天会有好礼。 对， 特别是小胖刚才说的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第几条， 第二条福利帖。 哎呀，真的有好东西、 真的有好东西啊、而且特别实惠，这个送的特别实惠，不像原来老送点什么抱枕啊，个人觉得啊没这实惠，这直接就您就直接花去了。 哦，真的， 哎，特别好。 天哪， 虽然不多， 天猫太厉害了， 但是我觉得很靠谱， 真的 很靠谱，很靠谱。 因为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还跟孙涛说，那天在录音的时候说，就是大型的这些快递公司，他们都说了，在春节期间是不休息的， 都不歇了， 都不歇，而且一般倒休，而且说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有的人是。主动就说了，我不回老家，我愿意继续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所以单位说好，那没问题，那冲这个，我们在春节期间可能工资福利是要上浮的， 哦，那一定的， 对呀、还有一部分人是倒休，就比如说我春节期间我上班，春节之后那几天我再回家乡、 是是是， 大概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大型公司包括顺丰啊，包括像天猫啊，包括像苏宁等等这些大公司都说了，没问题，肯定可以， 所以就不像原来了，原来呢可能真的得存年货， 是的， 就是您得备点东西，要不那个什么不能说大商场啊，大超市，就那小商小贩的全都回家过年了。 对， 你想买什么东西不可能， 是 现在基本上家里准备的也就准备点干果， 是 像我们家呢炸点小酥肉也就这样 了。我们家酥肉这太有名了，我真是 回来一定给大家尝一尝啊。 是是是、 说起来这个快递小哥真是挺辛苦的，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还看一朋友圈，有一个男性的小哥被一个记者采访，记者问，在火车站，今年回家哈、今年回家，今年我媳妇儿生孩子了 啊，那必须要回去， 我一定得回去看看，我都三年没回去了、 我的妈呀， 我一琢磨，不太对呀、这大礼包啊。人家的意思是三年春节没回去了， 对， 平时人家还回去了、别想那么多， 是是是、 来今天咱们聊一聊网购啊、我们絮叨了这么半天，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一个网购的达人啊，真是网购达人，说句实话我介绍他的时候我心里都有点虚，你网购吗？ 我够啊经常够、 你可别忽悠我们俩， 你是刚看吗？ 我们俩刚才可说了，在网购方面我是小白，他是次于小白，他最多算个小灰吧， 那我是大白、不是，我是大黑，应该是，对，黑带高手，黑带高手应该都是这样的、 没有， 你在网上就是因为一般网购的人他会有一些哈，就是方向的，比如说女同志可能说，我专门得在网上买化妆品啊，或者说买那个啊，我常使的一些女性的用品 啊， 那男士呢可能一般啊买一些便宜的衣服啊等等，这你主要是 我这些我都买， 哎呀厉害了， 所以他们经常说我这个内心有一半是女性啊，但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啊， 那你应该叫小粉，我觉得 我是小红。反正 你说说你在网上都买过什么？ 我在网上买的东西五花八门多了哈。从大到这个航空母舰的模型，然后小到这个电脑的配件，然后小到这种特别小的，甚至是这种手机的那种一个针啊，一个螺丝啊，我都在网上买过。 天哪！ 对，然后化妆品其实也买过，但是少，因为那个容易那坑太深了，说实话。 是。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在网上买东西呢？就比如说像小胖和我这样的成年人，可能更多的都喜欢去商场啊等等。 我觉得您说老年人比较合适， 就肯定我们是代表一部分人嘛。 对， 为什么选择会在网上买？ 他们为代表的老年人，我们是中青年人，青年人、青少年。 就是你觉得网上购物跟商场会有那么大区别吗？ 对，有几个最大的这个优点哈。首先第一个优点就是网上购物，便宜。再一个就是网上购物，我可以不用拿那么多东西， 比如刚才就我听你俩说了，这过年回家你要是后备箱装满了怎么办呢？ 他已经装满了。 对啊，这已经还没怎么着呢，就买了点点心就装满了。那你说你再想买点东西怎么办呢？哎，这网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直接从你，比如说你要回老家，从你家附近就给你发货，或者说不管从哪发货，反正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们家楼下。所以说这是网购的一个，我认为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网上五花八门东西太多了， 嗯， 然后别的东西你买不着的，上网一搜就能有，甚至说比如说商场有卖的，它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这就摆着十种，你只能选这十种。那我觉得我都不太满意，怎么办呢？回家上网一搜，网上有1000种你可以选。所以说这是我认为网购给我最大的一个除了便宜之外最大的一个满足，就是有太多东西，你最后每次都选择障碍。 嗯。 哎呀，看了这个好，看了这个也好，两个都想要，就开始各种比较利弊，这一晚上就过去了。 哎，那你觉得价格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吗？ 对，价格也是一个主要因素。原来我上网主要是因为便宜，后来现在也开始，原来我就恨不得就买那种块八毛的，然后就超过10块，我觉得属于丢，我就不买了。后来现在我上网也会买这种大件啊，甚至几千的，哎，都会买，几百的、几千的都会买。 那你要在网上挑东西的话，你比如说会不会选择说，哎，这是3钻的？啊，那个没钻的我就小心。 对，原来会就是原来我会主要看这个钻，就是它的这个信用度。后来发现信用度有时候也不太靠得住，就是最后我们就主要看评论。现在发现评论也不是那么靠得住。 对， 所以就是销量、评论、信用度一起看，你还得看他那评论走不走心。 嗯， 真的，我就是属于那个经验太少。买过几次我后悔了就再也不买了、真的小胖，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刷头条，诶，广告那上头写着那个秋冬季要穿什么什么样的卫裤，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啊，特别舒服纯棉的，又像运动裤、又像什么的，诶，我说这挺好的，刷一看，我天哪，168真便宜，诶，诶，看看尺码不错，来一个，买了，买完回来以后真的像我130斤，我穿不上，哎呦，勒的我哟。后来我直接送我弟了，我弟110斤，比我瘦吧。 嗯。 后来我送他了以后，我跟他说：“哎，我说算那个过节送的礼物啊，我说你在家穿，给我拍张照片让我看一眼，至少让我觉得我买的东西还行。”过了10分钟，跟我说：“哥，我也没穿上。 ”这个 真的 号没挑对吧？ 所以我就说没经验嘛， 是 真的是没经验。 你得看清楚是男士还是女士 啊？那有可能 真的是你那他都110斤的男的还都穿不上那裤子 哦？对对对，哎呀， 可能搞不好是买错了，买成女款的了。 还有你们家人像这天啊，尽量别出来。 哎， 刮走了，这忒轻了。 来，让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的网购、 哎。好嘞 ，Tony 人家买的特好啊，茶干湖的胖头鱼， 嚯！ 但是还没想好怎么吃呢。而且呢，他也说了，鱼忒大了，锅里放不下呀， 得切段， 只能切段了。而且呢，干果呀，买的全都是京东的、啊，送礼的牛奶呀、酒啊，都是那儿的啊，满减特别合算。 哎呀，真好，真好。 嗯，还有 Ducky 也说了，家里的年货有冒号底下全是啊，费雷罗的巧克力，丹麦的法式曲奇，鲜果家园的各类干果，还有小街栗子的毛栗子和瓜子，对了，还推荐台湾野生虾做的虾片、特好吃， 是 跟一般五颜六色的虾片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入口就滑、我一会儿下一个单啊、我们家虾片也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啊。 啊，是因为要喝酒吗？ 不是，就我不是说过吗？我们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桌是要在家里边请的，必须要在家里边请的。来之前，我们家就会炸那个虾片吃，让大家先点吧点吧。就跟有的我们拿点水果啊，吃点干果一样。我们家呢就是炸点虾片让大家吃，因为现在都带孩子了， 对， 大家还挺爱吃这东西。 因为那个虾片五颜六色的， 对， 孩子一吃着咔咔咔的，他也喜欢。 哎，这 而且也确实好吃啊。我现在也爱吃。 你看， 我现在就爱吃炸花生米。 嗯，来，说个旁的啊，满说了，哎，今天能咨询吃饭的信息吗？没问题啊，全都可以。崇文附近有特色的大鱼大肉之类的，有特色的，我不想吃涮的。 有啊，孔乙己。 想一块儿去了，真的真的，就去孔乙己吧。 对， 您不仅可以吃大鱼大肉，他那儿的鱼还挺有特色的。 我没吃过，你吃过吗？ 哦哦，对，你没吃，我吃过。 你怎么样？ 是那个小豚，小 河豚， 小河豚嘛， 小已经砰就爆 就 吹气球爆 气球 那个，他做了三种做法， 不很便宜， 很便宜，一个80多块钱。 天哪， 一小锅， 这东西能随便吃吗？不是说有那个 现在可以了、 哎、放心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哇， 其实原来也可以，因为啊，原来的河豚为什么它可能有毒？第一是师傅不行，就做的人不行、 哦、 因为它就是那个肝有毒嘛、嗯、您把它去的时候呢得特别小心，所以那个时候得有罩的人才能够去处理这个。 对， 但是因为它好吃，所以好多人都处理这个，所以会有问题。还有一方面呢，过去是野生的、 嗯、 野生的毒性大。 哦， 哪像现在 这瞎养的没有毒性， 现在根本没有毒性。现在就是那些大师傅说，您就直接吃那肝都没事儿。嗯，真的、 哦、 都没事， 养的时候都已经给滤过了， 所以放心啊，放心。首先有这个可以推荐、嗯、另外他们家的那个， 那人说大肉呢， 有、那个、 人说大鱼大肉， 对啊，有那个方块肉、 哦、 具体叫什么名字 就类似于咱们说的五花肉， 对，因为 水晶肉， 他们江浙菜 东坡肉， 哎，做的很好吃，做的很好吃，肥的就是化成水的那种、 哦、 瘦的还不柴， 南方是甜口的、 哎、 有 一点点甜口，但孔乙己我觉得还好，还好，中和的 还 不错， 还不错。 对， 它是在崇文门的商场里， 好像是新世界 啊、哦， 新世界百货的几层，我不太知道，您可以去查一下。 好好好， 哼哼也说了，我下午刚刚买了稻香村的点心礼盒和熟食礼盒，直接就送回老家了，还有满减，隔天就收到了，忒方便了。前两天还订了好几箱水果，这几天估计也陆续收到了，准备这两天再淘一些干果零食，我这春节就齐了。 你看。春节他要回老家，基本上背一挎包就行了， 真是， 对吧？什么都不用带了， 确实方便。 家里都已经收到货了，多好！ 哎呦，好，今天我们聊一聊网购啊，年货网购，您在网上都买了什么年货了？这个您平时网购有什么样的好的经验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CHWL876，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老伴儿，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心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新岁吉祥，百盛送！2月9至14日，金卷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您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您吧。 嗯，好的。那么明后两天啊，就北京地区而言啊，会继续这种刮风的天气。预计呢，最高气温呢也仅为1度。这也是春节前夕啊最冷的两天了，大家外出呢要注意保暖。那么这次冷空气带来的气温下降啊，可以看成啊是最后的一哆嗦了。从12号，也就是腊月27开始呢，冷空气快速撤离啊，气温明显回升，一直到年30，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5到6度，会带来一丝温暖了。还有呢，3级左右的小风刮着，那么北京呢将以晴好的天气啊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那么说到全国天气呢，同样明后两天呢，在我国的华北、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大部，还有黄淮地区啊，将继续大风天气，气温呢将下降啊6到8度。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啊，也继续发布了寒潮的蓝色预警。尤其长城以北地区啊，天寒地冻，大家呢要注意保暖。那么12号，随着冷空气的撤离啊，这个各地气温啊将普遍的回升。尤其黄河以南地区啊，这个回暖的这个是最为积极的。像江南的一些城市啊，最高气温可以回升到10度或者以上了。那么江南大部呢，在明天还有一些小雨，到11和13号的时候呢，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就比较稀少了，尤其是中东部地区难见雨雪啊，这将有利于春运的顺利进行。主持人，这就是天气情况。 好的，全工，谢谢您的介绍，感谢您，周末快乐。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100%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到高碑店车多，行驶缓慢。受其影响呢，通惠河北路的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网购啊，特别好。一说到网购，大家都疯了。 啊，有吐槽快递的，有说网上淘着好东西的， 嗯 啊，有说晒自己的年货都买到了什么，而且我看了一下，好像大多数都是在网上买的， 是， 对， 哎， 因为现在方便。 是， 而且其实真正的我觉得网购这些所谓的网购达人啊，或者说这些买手来说、 嗯、 现在已经基本都收官了，因为已经没快递了、 哦、 现在只有一个顺丰快递还在工作，其他的全歇了、 哎、但是现在这些大平台的他们说了一点问题没有 哦，就全年无休了 我们春节也不打烊， 嚯， 就算大商场说我们歇了 啊，对，大商场 他们也不歇， 嗯， 哎呦，那太方便了， 对，就是那个盒马先生， 哦， 你知道吗？ 盒马， 我知道那个， 你知道 买那个海鲜什么那些水果什么的、 哎，那店里边能做，而且如果就是你们家不是在那个盒马先生周围3公里， 嗯， 他们是30分钟之内直接送货，最关键的是人过年不休息，大年三十还营业到6点， 嚯。那他们也够辛苦的， 太辛苦了、 嗯、等于是年夜饭都可以直接从那儿订了， 哎，没错，想加点什么菜随时点， 这加点海鲜也可以 啊， 可以呀、啊、 对， 而且这是你在盒马上买过东西吗？ 我买过他那个海鲜不错， 就是他给你送来的那个真的是用那样的保鲜的盒子给你送 来、啊、就那个泡沫箱的那种， 不光是那个 是 它里头还有那种、啊、就类似于那个遮阳反光的那种、 哦、啊，就是那个锡箔， 哎，对对对， 锡箔纸， 它在箱子里头就有点像是那种小冰桶似的， 更保温。 是的，就把东西放在里头，啪打开一盖，哟，冷飕飕冒着小白烟，让、 嗯、 你觉得特好。我没买过啊， 对，那 我们对门买过， 我还说我说那您买的 真高级呗， 我还说那您买的应该是那高级，我买的就没有，我买的是冻货、 哦， 不好意思。 哦，那好吧， 您买那个比较高级。 哎，确实是啊，不仅有这些东西，像什么帝王蟹、波士顿龙虾、 嗯、 鲍鱼，都是鲜活的，不是冻货 啊，这都有是吧？ 都有，还有什么蔬菜、牛奶、面包什么，这些都正常。最关键的是，有的时候到了过年啊，我们会发现啊，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那儿是这样的。到过年呢，我们那儿的出租车呀，就是一口价。您去哪儿都是这价格，当然如果忒远的话，人家就翻倍的涨。 哦， 就是您只要上来了，比如说，您去哪儿啊？我就2站地，二十，我平时打车也就8块钱，不，20，我们过年都这价。 哦， 您、要说我15站地，哦，100， 嚯， 就是你不打表，都不打表，全都是按这种走，很多人也都习惯。就说哎呀，人家过年呢，人家都不休息、嗯、尤其是比如大年初一的时候、 啊、 大年初二的时候，这都要去奶奶家去姥姥家的时候，这是重要的中午饭口的饭局，如果这个时候打车会更贵一点，而且我们那儿一般都会多给个5块10块的，就是、 哦、 师傅您辛苦、啊、 就相当于拜年了， 对对对，算是吧， 反正这个跟我倒是也习惯，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 嗯、 我家那个门口有一个，就长期有几个司出租在那儿趴活，他们也是一口价、 嗯、 就是而且基本上你去其他地儿都不拉、嗯 哦、 除非去机场， 哦， 所以其他都不拉，我都习惯了。 去南苑机场 不拉，因为在南边离太远了，离太近了、嗯、 那有一个英文叫 ABC， 哦， 就是 A black car。 哎，这个词儿我学到了， 他就说的就是他们。反正过年期间呀，就像这些服务行业，有的时候会把这个价格稍微提一提，也确实理解啊。 嗯、 但我刚才说的盒马不提价， 不提价， 嗯、不提价。 那快递 就是我依然还是那个规矩，跟平时一模一样，还是3公里免费。 哦， 免费送货。 哎呀，这太可惜了！我记得当时还去做过一轮网上投票，就是你希望这个盒马在什么地方开这个？ 哎哎，没错， 我还投， 你投了、嗯？ 对，但是我家到现在附近也没有啊。 哎，我听说我们家那儿要开一个， 是吗？ 大兴好像啊要开一个，哦、不太知道 盒马吗？ 对啊对啊， 我也在大兴， 好像说在， 我也在大兴， 对，他在西红门 啊、 嗯，离你那儿也近 近。 哎，据说是在亦庄开啊， 那亦庄离我们那儿还挺远的， 真的真的哟。据说啊，据说 亦庄有什么好开的呢？啊，我们黄村那么多人，是不是？ 那我们西红门比黄村离首都 差不多 近一点 了，咱们都算是邻居。 对， 咱们都算是。因为上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正好他们和马德来，然后我们就曾经问过，因为人家专门在网上做过一次，就所谓的投票式调查。 对，这事儿我知道， 对吧？就是我们让大家投票，哪儿呼声高，我们就要在哪儿开。 哦， 据说在那一轮胜出的是天通苑。 嗯。 啊， 对他们人多呀！ 是，来来来，我们要再次说一下，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在第一节的时候，小胖已经说了，在第二节开始， 对， 我们是有大礼包的，所以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次啊， 哎， 第二条的推送是快收好，这个春节怎么过，我们帮你选好了，分享家里年货办的怎么样，精选留言，就是我们要从大家的这个留言里头挑出来，我们将。随机啊选四位，那 嚯， 那您得好好写啊，您得好好写，您不能说我们已经买了五斤虾片， 嗯， 这个单聊 这不行，这个 单聊啊，一看您就不太认真， 哎， 所以我们要随机的选四位，每人能够得价值100元的天猫超市卡， 对， 哦，选三位是吧？哦，四位， 哦 哦哦，刚才编辑冲我说这个数 四位 ，OK。 嗯，不是说要连线，所以大家啊，赶紧发上来。 是， 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年货？但是呢，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有淘宝账户的才能够参与啊。 哦， 因为要发100元，天猫超市这个可能啪直接进到您的账户当中，因为天猫是通过系统要派送。 哦， 对，如果没有淘宝账户，你这个券就用不了。 当然了。 而且现发的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当然了， 对， 您拿着这券儿，您说我去哈超市啊什么的， 没地儿兑换去。这个 是的。 我觉得基本上都有天猫账，像我这种买的很少的，都还有天猫账户呢。 对，淘宝跟天猫其实一回事儿。 哎，对， 他们后台都是通着的。 嗯，好吧。 哎，你看啊， 啊， 小飞象不是飞天小象说了 啊， 河马在亦庄已经开业了，都吃好几次了。 你们 就是亦庄就占个人多嘛，我们大兴地区人也不少， 慢慢来，慢慢等。 我们现在要马上连线了啊！ 对，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春节期间不歇业， 对， 所以这个供应链怎么去把它能够供应上去哈？我们来采访一下业内人士啊，这是来自河马的工作人员小萌萌，你好。 哎，你好。 哎，来，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春节咱们河马的运转呗。 哎，好的， 嗯， 那在春节前呢，河马在北京会有大概8家店，现在已经有5家店开出来了。那在明天礼拜六，我们还会在北京开3家店，然后这样的话呢，春节前北京会有8家门店，然后这些门店呢，在春节期间全都是不打烊的，然后我们只会在大年三十那天，门店会在6点钟的时候关门，然后我们的那个员工自己就是吃一些年夜饭啊，然后会有一些犒劳员工的一些活动。啊，6点钟的时候，这个大年三十那天就关门，然后呢，大年初一就正常了。然后包括十里铺店，还有亦庄店，现在有2家门店还可以，就是在超市里面可以让大家吃年夜饭。 啊，在超市里边吃年夜饭呢？ 对。对，你要是去过我们的河马先生的门店，你就应该能知道，就是我们那个门店里面，你买的活的海鲜、帝王蟹、龙虾都是可以直接带海鲜吧加工，加工之后呢，我们提供用餐的区域，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门店里面用餐。 这个我知道。 对， 嗯， 对，所以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那2家门店因为面积比较大，环境也比较好，所以我们那2家门店呢，它的年夜饭是可以供应到晚上10点钟的，所以现在呢也已经有很多这个消费者已经在这2家门店预定了年夜饭。 嗯，好嘞。哎，那个说到这个货品啊，因为过年的时候肯定有一些超市商超可能会有歇业的情况，所以咱们那儿的人可能会更多。那这些东西供应的上吗？比如说咱们那个大龙虾，可能人排队一买没了，那接下来接茬怎么办呢？ 嗯，我们在春节期间呢，因为我河马它是靠大数据去预测一些这个大家的需求量，那我们在春节期间已经加大了我们的备货量，包括河马有那个日鲜系列的蔬菜还有肉还有鸡蛋，那 就是我们这个日间的蔬菜肉呢，就每天就是每天早晨上架之后只卖一天，然后呢晚上卖完我们就销毁了，所以呢这个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蔬菜肉鸡蛋然后上架让大家去购买。而且 明白了。 对，而且呢这个店里面人虽然很多，但是我们在这个河马以河马为圆心的周边3公里我们叫河区房，那这个河区房内呢是消费者是可以通过 APP 下单，你就不用上到那个门店里边去挤着去了，就直接在家下单，然后30分钟就能给你送到家了。 嗯，好嘞，特别好。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是代表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问的，那个黄村不准备开河马吗？西红门也可以啊。 我们今年要在北京开30家店、 哦、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的需求我们尽量都可以满足。那我们今年这个节前有3家新店要开出来，在西直门广安门还有亦庄，还有会再开一家，所以呢我觉得黄村也指日可待吧。 亦庄开2家有点多，我觉得真的是。好吧好吧，非常谢谢萌萌啊，谢谢萌萌跟我们的分享，也提前跟你道一声辛苦了，因为你可能也在春节期间可能不会休息是吧？ 嗯，跟您一样。 哎呦，好嘞好嘞，辛苦辛苦，也提前祝你新年快乐好吗？ 哎，好， 好的，好，再见再见。嗯， 哎， 不得不说真的是太辛苦了。 对， 真的真的、 嗯、 我们听到的是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一想哎呦我的天哪，春节期间根本不休息，而且跟平时一模一样，但是您想背后得有多少人为您这个方便来服务啊。 对 对，光是这些快递就不休息。 当然了，当然了。你想，刚在连线的时候，我不知道小包子是不是认真听了他里头说的一些信息量很大的东西啊。到现在为止，在北京已经开了8家店了，而且这8家店呢，就是他们是有一个条件的，比如说东南西北各个城区8家店是分布开的，而且分布开的同时，它是基于就是河马周边3公里范围内， 嗯， 就是这些用户。可以直达，就比如说你要买东西，你比如说你在河马的 APP 点进去以后，你就能看哎我到底是不是在哪家店的3公里的它辐射范围之内的，因为它大概计算的，就因为它店也很大嘛，基本上它一家店大概涵盖20-30万人吧。 嚯， 那一家店涵盖20-30万人，它8家店那 200万人，将近200-300万人就全都涵盖进去。 是啊是啊，这只是辐射范围之内的，还有非辐射的呢。所以我们俩刚才保守的估算啊，基本上过千万吧。 过千万 人数啊，没问题。 而且北京过年的时候，很多这个外地朋友都回家了， 嗯， 所以说这过千万实际上应该算是很多人了，就北京的这个大部分的当地的这些居民其实都能覆盖到，我觉得。 所以科技嘛，现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嗯， 而且现在的新零售的方式因为科技而改变了， 真是不一样。 是， 嗯，哎， 就是没有西红门，哎呀， 哎呀，行，等着你们俩。 快了快了，指日可待啊。你看小鱼儿就说了，这是炫耀呢啊，说我们家先生就有一个河马先生，我经常买回来的海鲜特新鲜，扇贝还会夹人呢。 哎呦， 你看看 栩栩如生的文字， 讨厌。Ducky 也说河马家的那个现烤的鲜鱿鱼不错，嗯，比较弹牙，而且呢那调味汁儿也挺好，蒜蓉粉丝扇贝还有大龙虾什么的，调味的那感觉啊和精深差不多，而且食材还很新鲜， 嗯， 调味虽然一般吧，但您可以买回来自己做呀。 嗯， 没错，我就在家自己做。 哦， 我这个喜欢周游世界嘛， 嗯， 然后呢我从日本带回来的那酱汁一调可香了， 哦， 尤其是烤这个就是鱿鱼，烤鱿鱼专门有一种酱，然后这个鳗鱼有一种，它叫蒲烧鳗鱼，专门也有一种酱。 嗯， 哎，这调出来可好吃了。 好好好，好，在这儿再重复一下啊，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吃喝玩乐大字搜索的这个微信公号，打开之后呢，在福利帖看快收好这个春节怎么过，我们帮你选好了，文章下留言，我们将在精选留言里头啊，精选四个。 精选四条， 哎，挑出四位幸运的听众，并且送出每人一张价值100元的天猫超市卡。 嗯，好吧，啊，这个获奖的听众我们将会在2月13号公布一下。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一聊网购啊。这个也有很多朋友问，哎，盒马西直门店在哪儿啊？在西直门。 不，您可以下载盒马的那个 APP， 哎，对， 你就可以找到了。 现在都是 GPS 定位，所以说谁说都没有直接用 APP 定位的准。 是的，是的， 是 的 啊、嗯。哎呀，这个盒马我去过一次， 嗯， 只去过一次，因为太远了，离我们家都太远。 对，亦庄嘛，是吧？ 你亦庄没去过啊？我很少去亦庄，黄奕路不好走。 我也是，我很少去那边。哎呀呀呀，确实是。 对，然后 说到一块儿 去过一次，那一次其实是因为刚开业， 嗯， 我什么都没买啊，我就是去看看，看人家这店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是说什么样子。 对，巨高科技，上边也都是袋子在飘、嗯。一进去确实是这样，首先够大， 嗯， 其次东西反正就是很多，不过人都挡着，我有点看不清楚啊。然后 全是人是吧？ 最关键他那东西啊，就是你拿手机进，比如说进天猫也好，进淘宝也好、 嗯， 你直接一扫，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你可以不选择在这儿买，我直接网上下单。 哦， 对，或者说 对对对对， 你不是平时老在网上看，说、 哦、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但是说。就是评论也不靠谱，那也不靠谱，那怎么办呢？你就在这儿买一包吃， 哦， 好吃了我在网上下单再买， 对对对， 现场 就 OK 了，对、哦、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当时就觉得，哇、哦，太厉害了！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什么无人超市， 嗯， 因为、那个、 现在不是他们 国外的那个不已经开始有了吗？ 他们据说已经在杭州已经有了， 有一个小的嘛，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姓亚的那个、 嗯， 他们家不是在国外已经有一家了吗？ 嗯、 然后看他们去体验，非常厉害，直接面部识别，嗯、就是过去咱们不带着东西你要出来的话，会有那警报、嗯、滴滴滴。 对， 他这你带着东西出去，直接就钱就从你手机上扣了， 对， 人家也不想、 哦， 就是你想偷东西出去。也可以，但是你基本上钱已经扣了，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这个支付宝已经给你挂上了、 哎、而且它有那个面部的追踪系统，就基本上已经识别你的信用啊，你的其他的所有的东西资料基本上都有了、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刷脸吧， 哎， 就是刷脸进超市， 是，而且这个刷脸还有学习功能，比如说包子、 哦、 今天特别好啊，五官都非常正常的进去了、啊、 对，我一直都是挺正常 的，过两天呢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一不小心鼻子打肿了， 嚯、 啊、跟成龙似的， 你这 啪进去人家依然还认得你， 我这是上哪玩去了，上少林寺了，这是 反正就变了、啊、 对对，太凶悍了、啊、 感谢有的朋友发来啊，说这个西直门店在原来的那个华联那边， 哦谢谢， 华联在哪儿， 谢谢 西直门， 明白了， 人家只管人家那片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样就是咱们要说盒马啊，你们俩有怨言，但是天猫你们俩该熟吧， 哎，天猫熟，天猫我经常用， 人家天猫现在是这样，全国200城200个城市，人家说了春节期间不打烊， 嚯， 而且人家还说了，就说好你下单，如果我给你送东西晚了我赔你， 这太厉害了， 厉害吧？ 这天猫这我，因为我经常用，这我知道。头天下单，第二天保证到。 你看， 这个最厉害的就是天猫超市啊，嗯、头天下单，第二天24小时内给你送家门口。如果没送到，这具体怎么赔？他这个我特别感兴趣啊。 哎，啊，这次你可以试试， 我这回试试。 而且人家不仅关心客户。也关心自己的员工， 嗯， 就是因为快递小哥确实在这个时候还要保证我，准时能够到，所以非常基本上就是 全年无休的一个状态。 嗯， 还是我现在看很多快递小哥都跑着走。 对，他们这个确实特别辛苦，而且想大冬天的过春节，然后还这么风里来雨里去的，而且他们实际上现在天猫自己的配送，它有一个最大的 菜鸟物流嘛， 它就等于把这个就是客服一块就给做了。 哎， 有一次我买这个零食，然后呢吃的不合口， 嗯， 就随口，就因为我老买，然后在快递小哥来的时候都认识，我说你这上回这个不行，快递小哥比我还紧张呢，他说我给您换一个吧， 嗯， 反正我也来就来就取了，我说不合适我就吃一半了，然后人真的给我换了一包，第二次来就夸就给我，人家就给我拿了一包，说这个上回你吃这味不合适，我给你换一包这个。 哎呦， 我都没在网上再就是我都还最后给追加了一个好评，反正就是， 哎呀， 他等于他把客服给你做好了以后，你以后老喜欢找他， 对对对对， 这样确实也是，就等于他把客服坐你门口了， 嗯， 原来你上超市你还得享受人家那服务去了， 嗯，但是快递小哥在过年的时候也会有奖励，有一个叫团圆奖金， 哦， 还是叫团圆基金什么的，每个人最多可以获得3000元，就这个团圆奖金，当然除了人家的工资啊，工资在这个时候肯定是翻倍啊，怎么样的？ 肯定是 除了这个，还有这个类似于像大红包一样。 哦，那还行，我觉得这福利对他们来说，这样人家干活也心里也有点累，也舒服。 对对对 对, 对，反正我们也呼吁一下啊，在这个过年期间，您可以随时的享用您周边的，像盒马也好啊，或天猫超市也好，您随时享用，跟平时没什么变化。 是的， 但是当这个快递小哥上门的时候，您也新年快乐， 跟人说一句辛苦了， 对 对, 对, 对, 对， 说一道句 辛苦，来块糖什么的， 对， 是不是？ 对， 哎，好嘞， 让我们再来说一个啊。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也就是我们车玩的大搜索的微信公号，在福利帖快收好，这个春节怎么过，我们帮你选好了文章下留言，我们将在精选留言当中选出4位幸运的听众，并且送出每人一张价值100元的天猫超市卡。 哎，好了，说完了高科技的，接下来我们要说说老字号，但是老字号也开始玩起高科技了，也说是只要在我这个门店附近的都1小时送到，说的就是稻香村啊！一会儿我们来聊聊稻香村，先进一段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12年投研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综合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为期3天的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已于今天开始，将在后天结束，现在预订名额正在减少，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们拨打统一的认购专线400919-6100 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制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今天至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本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个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此外，活动配额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19-6100 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威。 哎呀，接下来终于来到我的最爱时间段了， 快考你一下， 我的 月饼看见了吗？ 啊，哪有月饼啊？ 对吧？ 那不是那个，哎呦，那叫什么？他老买的那个枣花酥还是叫什么来着？ 那个 应该就叫枣花酥，我记得。 你说的是哪个？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枣花酥。 哦，但是今天没有拿牛舌饼。 哦，对对对， 是吧？ 没有， 就那长得像月饼似的那个 锅盔， 福禄寿喜， 哦、对对， 锅盔是福禄寿喜吧？ 是福禄寿喜， 福禄寿喜，福禄寿喜。 多亏我昨天学习了一下。 但是那个黑芝麻饼的旁边那是锅盔，应该是，是不是、啊？ 王总今天带锅盔了吗？没有吧？ 肚子里有， 因为锅盔啊，就是它这两边长得确实像个锅盖。 哦， 才叫锅盔、 哦对对对对对。 你看哪个像锅盖？ 对对对， 没有吧？ 看着像我，你今天眼神不是特别好、啊 是是是。来来来，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三节的嘉宾。 哎呦，肚子里边特别有料的，来自北京稻香村的副总经理王俊石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嗯，好，欢迎您。首先，我们先得了解一下您在村里是主管哪方面的？ 主要就是卖饽饽的。 哦，卖饽饽的， 对，主要负责销售这一块。 哎，我跟你说，现在他们的饽饽卖的也特火。 是， 哦， 就是你什么时候去啊？你就看见外边全是箱子，全是那个装点心的箱子，里边全是人。尤其是现在散装点心，就是散装包那个 打包的 礼盒的，排好长。我前两天刚去买的， 是 排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哎。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 啊， 就是有听众就提了一些建议，后来我们就问了，说他们可以这样，就是为了，因为你想村儿是北京人太熟悉的老字号， 对， 所以现在人说了，好了，我们为了服务于百姓， 嗯， 您那一来，比如说小胖说我岁数大了，腿脚不好，我在这排一小时排不了， 是， 但是呢，我给你写一条，我这条上，比如说我要打包的这里头。必须得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样， 嗯， 我给你了，我明儿来， 是的， 你就帮我打包就行， 哦、明天直接拿走， 对你不用排队、 哦，那还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吧？ 那挺棒的， 而且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网上买， 啊、哦，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嗯、 我是比较特殊，因为我呢都是给老人买，老人呢又吃这个吃了真是几十年了， 嗯， 所以他们呢就偏爱那么几样， 嗯， 有的时候咱们的那礼盒我也会买一些送给朋友， 嗯， 但是给他们买呢。首先包礼盒过年嘛，看着好看，他们就喜欢吃那么几样的话，我就可以挑一挑在这里边专门买我喜欢的。 嗯， 对对对， 来吧，先问问王总一个问题，咱们现在卖的最火的是那饽饽盒子、饽饽匣子吗？ 是的，我们目前为止卖的销量最高的就是我们的饽饽匣子。 嗯， 到目前为止呢，各个店的库存基本上已经销售一空了。 哎呀。嗯哎呀，我的天、 那会不会，比如说我们俩又排队去了，一到那儿，啊，不好意思，先生，没了。哎呦，心里就难受，就断货了，会吗？ 部分门店这个饽饽匣子的库存是已经没有了的。 嗯， 如果要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需要购买饽饽匣子的产品的话，建议拨打我们的公司的电话，或者拨打这个附近门店的电话，提前询问一下是否有这款产品。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有京八件产品，像年味礼盒产品、嗯，这些产品呢也都是比较畅销的款式。 嗯，对，我因为昨天我没有上节目啊。 嗯。 饽饽匣子之前在过年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看到过，是今年的新品吗？ 饽饽匣子呢是我们去年推出的一款产品，那么这款呢也是结合了老北京的这种风俗习惯、 嗯、 老北京呢喜欢把 糕点，俗称为饽饽。 对，不叫点心，不叫糕点，就叫饽饽， 就叫饽饽。 嗯， 所以我一开始说我是卖饽饽的。 啊， 对，那么。这种匣子的概念呢，也是这种传统的老北京打这个糕点盒的时候，俗称叫匣子，点心匣子、糕点匣子。所以呢，我们去年也走访了一些这个专家，也查阅了大量资料，恢复了我们比较传统的一款礼盒，就叫饽饽匣子。 嗯。 那么今年呢，也是将这款产品呢做了一个包装上的一个升级。 嗯。 嗯。这样，所以今年这一经上市呢，这个产品销售的就异常的火爆。 嗯， 哦，哎呀，点心就别说了，在大家心目当中都很熟悉。 是， 就是不用让王总说，我现在是他们村里的公关部的。 哦， 啊，我可以简单的跟你说一下。 您先来说说。 哎，就是，比如说你排队到那儿，你可以零着打。 对， 比如说啊，我牛舌饼啊，萨其马什么这的，好，打一盒。 嗯， 没问题。 嗯， 但是呢。你要说哎，我去那儿赶紧买赶紧走，人家那儿有帮你直接打好包的， 打好的， 你不用挑，直接也可以买走。 对， 除了这些之外呢，咱们还是在网上哪些地方都可以买到？ 我们在京东平台和天猫平台都开设了官方的旗舰店。 哦，旗舰店。 对。 哦、 嗯，这样的话呢，消费者可以在网上下单，那么通过物流直接配送到消费者手中，速度还是比较快，产品也是比较新鲜的。 嗯 嗯， 而且你比如说，我不愿意排队，我直接写一条，然后人家就是除了说，哎，您有什么特殊要求的同时，人家还要问你，是给家里老人吗？ 嗯， 如果给家里老人，是不是要买那个无糖的？ 嗯， 如果要是，我就提前给弄的那个是无糖的。 嗯。 是吧？ 是的， 嗯， 多好。 那你这个还没我熟 啊？哦，也是，你真去买了。 我，你因为每年都买，连着每年过年，不光过年啊，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八月十五的时候， 哦， 我回去，我也会提了点心。只要回去看亲朋好友，就会提了咱们村的点心。 嗯，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做到啊， 嗯， 你看有的去那儿排队，打点心盒子的时候，都是到处看。哎，这来两块。哎，这来，我基本做到我站这儿不动，一个盒子基本上能装满了。 哦，就你已经很熟悉了。 哎，比如说 产品的名称都知道。 没错，什么枣花酥， 嗯 啊，什么什么那个 山楂锅盔。 山楂锅盔。 牛舌饼 。 牛舌饼主要他吃。 那个火烧，那个 糖 火烧，还有拿破仑。 黑麻椒盐。 哎，对，黑麻椒盐，还有那个咱们的那个卷的那个蛋糕。 五花蛋糕，对， 基本上如数家珍一般啊，这也就是我经常会吃的东西。 看来你真是我们稻香村的粉丝， 哎，绝对的，绝对的，绝对的。很早，因为我从特别早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在北京，但我妈妈经常来北京看她的亲朋好友和出差。从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每次从北京回来就给我带点心。 嗯， 所以我从小吃的那点心，我一回到那个班上啊， 嗯， 都抢疯了，都说哇，嗯，咱们这儿可没卖这么好吃的点心。确实，你到现在为止啊， 嗯， 我爸爸妈妈他们说，哎呀，现在咱们这儿也有那个什么了，稻香村了。 嗯， 我说你确定吗？他说就是啊，稻香村。我说那个，我跟他普及了一下，我说咱们稻香村啊是三和标志的，那是咱们北京的稻香村。如果不是这标志，那可都是假的啊。后来发现确实甭三合标志了，就仨字儿稻香村。就三个字儿稻香村。也是一个类似于像前店后厂。我说回来你们可以去稍微的就维维权 管理。 确实是这样。然后说那个点心吧，没你带回来的好吃，但是也凑合。 嗯， 我说你千万别买了，我说你买这个还不如去网上买呢。 对， 真的。 对， 嗯， 对。 那既然提到网上，就是我们的编辑也发了一条信息，就是更全面了啊。 嗯， 我可以在这儿给念一下。 嗯， 而且是专门吐给夏明的 哟 啊，因为这个更全面。天猫啊，人说为了满足吃货们的即时需求，老字号稻香村也开启了新零售模式，率先在北京开通了部分门店的一小时达业务，足不出户也能一键召唤糕点礼盒迅速送达。而且呢，说今年春节的大年初一到初五，在北京的海淀、南锣鼓巷、望京、顺义、东城等八家门店就可以实现手机淘宝的北京城市专享页面下单，周边3公里之内保证一小时肯定送达。 是的，我们今年跟天猫这边呢也做了新零售的业务的打通，那这个业务呢也确实方便了很多消费者的购买我们家的产品。 嗯，哎呀真好。当然了除了点心啊、嗯、可能我更关注的是除了点心的，因为我这是不爱吃甜的、 哦、 不像小胖啊还有他家里的老人啊都爱吃甜的、 嗯、 我爱吃熟食。 哦， 哎呀就咱那儿的熟食 蒜肠， 尤其是我妈 松仁小肚， 没哎对，没事就买小肚， 小肚 哎 啊、哦，或者说就比如说以前买个烧鸡呀 啊,、嗯、啊，买个反正就那些熟食，哇、哦，就个顶个的都要。 熏的那个鹌鹑蛋也特别好吃， 哎呀，这真好吃、 嗯。是的，北京大王村呢，除了售卖糕点之外呢，我们还有大概100多种熟食产品，而且这个熟食产品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每到下班5-6点钟的时候基本每个店的熟食产品都销售一空， 嗯， 要确保这个产品的新鲜度。 嗯嗯， 哎，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统计过吗？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啊、嗯、咱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供不应求，那大概每年光北京地区咱们就说线下啊得有多少能卖出去多少点心啊，您算过吗？ 我们的产能是上万吨的、 嗯、 啊，上百万吨的，是这样的、 哦、那就基本上全卖没了。 对， 您说的上百万吨是一年的还是这个过年期间的呀？ 是一年的， 一年的， 一年的。嗯， 哎， 咱们现在新建的那个厂子已经投入使用了吗？ 我们新建的厂子大概在2018年年底才投入使用， 嗯， 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在 施工。据说好大的是吗？ 是450亩的土地，比我们现在要翻两番。 天哪！嗯、然后我昨天听王经理说，还让很多的用户到咱们那儿去参观过。 是的。 然后大家参观完了以后都觉得哦，好好好有意思，因为参观完了，因为咱们都是流水线的嘛， 嗯、 而且很多的作业人员。可能要求他消毒啊，要求在服装等等这些都是要达标的，所以看完了以后对食品安全更加放心了，是吗？ 是的。 嗯， 因为我们新建的一个厂房呢是要做全自动化流水线的，所以在整个的建设过程中整个的标准都是按照现在全国最顶级的标准来施工进行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好，这个因为今天我们之前聊的是在网上购物网购，这个好多这个享受到了网购特别便利的朋友们，准确的说是带着引号的懒的朋友们啊，诸如我这样的啊，不爱出门啊，就喜欢在网上淘点什么东西，都出来了。比如说路人甲说了，哎，线上能买散装的吗？就是不装盒的那种，好像目前不行， 线上是不允许 售卖 散装产品的。 对对 对, 对, 对、嗯、 不过也有听众朋友提了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挺好的。比如说，我刚才看见一位朋友啊，不认识这 C R A C Y 这位朋友，他说了，比如说他在天猫的旗舰店，就是咱们村的旗舰店， 嗯、 他买了、 嗯， 而且他一买就是下单，直接就是为了送人的， 嗯， 他也不是说啊，先到我家，然后我再去送给别人，不，直接就老人啊、朋友啊就直接送。他最担心的就是本身咱们的点心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下单在快递过程当中， 嗯， 比如说有的点心它比较酥、 嗯、 会不会变形啊、碎啦等等这些意外发生呢？ 我们线上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多轮测试的，我们在做产品测试的时候基本上把每个产品都做了真空的一个包装，而且都是有固定秒数的一个测试， 嗯， 那么我们在产品设立当之初呢也是发往全国各地，同时呢这个产品也让当地的朋友呢再返回来，我们要不断的验证这个产品的确保它的完整性和美观度、 嗯、 包括它的口感度， 嗯， 所以也请听众朋友们放心，我们的产品邮到您朋友手中或者您自己手中的时候，这个产品是完好无损的。 嗯，今天带到直播间的这两个应该就是真空包装的那种样式啊。 是的、 嗯、哦， 就是直接抽气儿， 对对对， 让它直接就定型的。 对， 不啊、哦，那我明白了，就不像我小时候那种，全是散着，直接让售货员同志码的里头。这样的话，可能一晃一什么就容易散。 嗯、 那既然抽真空的，应该问题不大。 嗯，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微信平台上更多的朋友是在吐槽，吐槽什么呢？有吐槽，拿破仑怎么没有了？ 拿破仑现在还是有的， 应该是您可能买的时候卖没有， 嗯， 对不对？ 大概在前十天左右是恢复售卖了。嗯、 对、嗯，当然了，像暴躁款提的这个是可能的， 太可能了。 他说立春那天， 嗯、 我们家附近那稻香村，好，我去买酱肘子， 嗯、 没了。 嗯， 那当然了，立春那天大家都得吃春饼嘛。 啊、当然，更多的朋友是在夸。啊，一夫说了，稻香村的点心里边，我最喜欢吃的是糯米老婆饼。这个我还真没吃过，糯米老婆饼 就是老婆饼 啊，嗨、啊嗯啊，还有牛舌饼啊。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亲戚，要是带着稻香村的那个点心匣子，我都盼着亲戚早点离开我们家。等他们走了之后，我会第一时间挑选里边我最喜欢吃的糕点，还喜欢吃匣子里边那点心汁儿，用勺吃，特别过瘾。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嗯，这位有一位姓严的朋友，他说稻香村有雪菜肉末和酸豆角肉末， 嗯， 说拿回来拌面啊，或者是拿馒头就着吃，哇、哦，也是很不错的。 是的， 哎，咱们家还有这些吗？ 有， 是的。我们除了熟食之外呢，还有一些豆制品和素菜类产品。 嗯， 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所说的这个肉末雪里红啊，肉末酸豆角啊，都是我们的素菜类产品。 哦， 这个口味是非常独特的，您可以尝一尝。 饺子有吗？ 有啊， 饺子都有啊。 包括我们家的产品呢，包括有速冻水饺、速冻汤圆， 嗯、 还有深受消费者喜爱的肉串。 嗯， 肉串类产品。我们现在大概有十家门店呢恢复了现场炸制肉串这个服务，同时呢也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能够不排队买到这个现场炸制的肉串，现在每家店面呢都有速冻肉串，非常方便的可以回家炸制一下。 明白了，其实就是半成品。 对， 您拿这个回家可能稍事加工就可以品尝。 对， 是吧？ 味道是一样的。 好，那就是刚才小胖说那问题，我还想问问您，因为他说他的家乡啊发现了 copy 咱们那个版本的， 嗯， 那让大家买的时候除了在天猫上有咱们的旗舰店，这个不可能作假，那如果要是在线下大家去实体店买的话，怎么来区别比如说正品非正品，咱们有什么标志可以让大家区分吗？ 购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三合标志，就是一个圆圈里面三个禾苗的禾字，同时呢北京是竖写的稻香村三个字，我们作为一个组合类的商标叫三合北京稻香村， 嗯， 产地呢是昌平北七家出厂。 哦，就是咱们的那个 logo 是一个圆，圆里头呢是一个合，但是并排的三个合。 对， 嗯， 哦，这是咱们的 logo。 对，这是我们的商标。 明白，啊，明白。 好吧，啊，关于稻香村大家都开始积极踊跃的发言，说自己最爱吃的是哪一款啊，有好多都是我们喜欢的同款。好， 嗯，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一说这个现场炸制的羊肉串啊，好多人的馋虫都出来了。嗯，有人要考您一个问题，除了北太平庄那个店还有其他店吗？就是十个店， 我们地坛那家店， 哎，那个是肯定有的，嗯， 对，还有我们和平里那家店， 嗯， 就北京商报下面那家店， 嗯， 同时呢我们也在大红门、广安门还有昌平那边有一些店， 嗯， 今年呢我们仍然会推出这把这项服务呢推向更广的一些门店，大概是在回龙观那家门店会推出，像在人大西门那家门店也会推出。 黄村的那家店其实规模也很大， 也可以推出一下。黄村那家店东西特别的全，什么都有。 他说离他们家近。 元宵有现滚的那个元宵，新鲜的元宵都有的卖，所以店好羊肉串也可以， 没问题。 对， 对， 一定满足您的需求。 好，长毛鹿问：蜜供什么时候能恢复售卖？蜜供现在没有吗？ 蜜供是在前几天停产了。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整个北京市厂房拆迁的一个影响。 明白，明白，明白。但是肯定当咱们的新厂子都建好之后， 我们会尽快将这款产品恢复。 好好好。再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每次一聊到吃，肯定要提到食品安全。 是的。 因为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比如说像我跟小胖都特别钟爱的点心渣子，虽然没有了，但是上次冯总啊，包括王经理啊等等，他们来都说了，还是为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没有了。 是的。 那咱们对于食品安全都做到了哪些方面，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北京大王村的对于食品安全的经营理念呢，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那么食品安全问题呢，关系到我们所有老百姓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原料把关，然后从生产环节各个环节都做到精细化管理。那么我们整个品控部门的人员是我们销售人员的五倍之多，可以见得北京大王村对于产品品控管理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国内的为数不多的自己有的CNAS认证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呢，我们可以随时24小时对我们出厂的产品进行检测。 因为这是我的挚爱，所以我就打心眼里夸一夸啊。从小吃的跟现在吃的味道没有任何变化，最关键的是小时候说是前店后厂，就是后边做前面就卖了。 对， 但是现在咱们这么多店，你在哪家店基本上买到的都是一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太难了。所以就品控来讲，为什么这么多人还依然在，不光是过年了，只要是有一个小节什么的，大家都会排队去买稻香村，足以见您的那个产品的这个把控啊，整个质量的把控啊，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感谢您，作为您的粉丝要感谢一下您，希望您继续维持啊。 好，谢谢。 放心吧，黄村很快炸羊肉串就准备开了啊。 黄村人民感谢我。好吧啊，非常谢谢王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感谢您，感谢您，也要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好，也祝广大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祝两位主持人新年快乐。 谢谢。 好嘞，好嘞啊，这个关于稻香村的，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图片啊，你们这个点心匣子都已经打好了是吧？就馋我们吧啊！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敬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12年投研老将，权益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你好，这里是2018冬奥会纪念超认购专线。 你好，我想报名。 好的，女士，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排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林，身份证号码是54321。 恭喜您，小林女士，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你已经成功排号588号。您可以在今天到后天拿着身份证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 太好了，真的订到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排号认证，即可在今天到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排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记住只有3天哦。

现在还想着那炸肉串呢。 嗯， 哎，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炸肉串的？哦， 说心里话啊，就是这个真的是个老吃食了 啊，嗯， 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幼儿园， 嗯， 我没说嘛，在我奶奶家，就在德胜门，我奶奶家边上就有炸羊肉串。 哦， 然后我没说嘛，就是他一大铁锅里头半锅油，哦，然后你说要几串，他在那儿拿那木头的那个大夹子给你现炸， 哦， 滋滋的，而且孜然什么的都直接培好了的。 那穿串的是那车条吗？ 不是， 好像是 是竹筷子， 是竹的， 对对，前面都是带尖的那种， 哦， 然后那个的边上同时还可以直接拿这锅油给你煎蛋。 对哟， 我没跟你说吗，我小叔带我去吃的，每次过那儿我就看着那锅， 嗯， 所以第一次我小叔说行没问题，你吃多少串，因为你想升幼儿园吃几串啊， 嗯， 三四串到头了，嗯，哇觉得特好，等下次再过那不能重样，我小叔我问吃什么，炸鸡蛋， 哇， 吃了十个，然后我蛋白中毒了。 是浑身长那个红的小疹子吗？ 不是。 那怎么，你什么症状？ 上吐下泻。 哦，咱俩症状不一样。 哦，你就起疹子。 我就浑身上下全是疹子。 那也没吃到十个，你吃到十个就不是起疹子。 我吃了26个吧，差不多。 听见了吧？ 天 哪，那看来我吃26个，我跟我当时就得晕倒了。我跟 你吃26个就给怼回去了，就吐来了。 但不是那个炸的。是各种做法的，有煎的那个鸡蛋饺， 嗯， 有卧的那个鸡蛋， 嗯， 有那个泼的鸡蛋水， 有，哦， 各种方法，就大晚上的饿了，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只有鸡蛋，所以把我们家鸡蛋全吃了。 天哪！ 然后第二天就中毒了。 天哪！真的，你说鸡得恨死你了，真的，真的， 这一窝全让你给吃了， 灭了我祖宗十八代。哎呀，好好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哎，对，一直没介绍你 啊，对哈， 人家可能不知道这位是谁，但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是的，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了，这是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啊，刚才我来晚了，是因为我在家下单来的， 哎， 天猫有一个秒杀特价。 哎呦， 哎，真的，咱们再聊回来这个网购的这个 啊， 哎，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嘛。那你给家里人有网购一些过节的一些东西吗？ 也有，这个网购 你别提化妆品什么的 啊啊， 那没有， 那这给堵回去了，这天没法聊。也有也有啊，是这样，就是说网购，实际上我认为网购这个意义很广泛，除了咱们说在这个淘宝、天猫上等等可以网购啊，其实还有一种叫海外淘， 哦， 这我不知道你们用过没有？ 没 有。 我经常，这怎么这么奇，他们对我词儿了。这个我是经常用，因为呢有时候像比如我出去玩回来的时候能带的我就能放行李箱里，能带就带了。有的时候呢一个是我带不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想到这么畅销。比如我一共带回三个，上回是从日本带回了一种这个防疫器。听说过这东西吗？ 什么 特别有意思，一小东西，就一小铁片，然后放在锅的底下，它就可以防止扑锅 啊！ 这东西设计的太神奇了， 不用关小火吗？ 不用关小火，它就让你扑不了锅，从根儿上， 哦， 因为咱们扑锅实际上它这个它都研究透了啊，就是从锅中间，然后会产生巨大的气泡， 啊， 然后就扑了。你煮东西的时候往这锅中间放这么它一个小玩意儿，就有点跟咱那个潜水艇地漏似的那么一东西，它反着扣在上面就不会扑锅。哎呀，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我买少了，买完之后回来这老家放一个，那家放一个，仨瞬间没了。后来当时正好赶上要过节了，我一想要不就送这个吧，于是就这真是给逼出来的，我就上这个海外淘去找去了，还真让我给找着了。 哦， 而且也就是按差不多那个日元结账，然后你就加一个这个叫运费嘛， 嗯， 运费，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好像还得加点税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我买了大概十个。 哦，就是防扑锅这个。 哎，神奇吧，买完之后后来发现这个浙江也有仿的，但是就是价格便宜大概十倍吧。嗯，也买过，就是才因为那就是一铁片，你想它仿着就长得一样嘛，才9毛还是8毛一个，买了10个还包邮，然后我又买了10个，就但是 但是你看 真扑锅呀， 真扑锅，那是真扑，这东西就差一点都不行，人家还真是研究透了、 哦、 你看长得都差不多，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就是一铁片吗、 嗯、 真扑锅呀，这仿的还是不行、 嗯、 所以像这种东西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买那大件的， 嗯， 哎，关西铁壶啊什么，这都能在网上淘着， 嗯， 然后像这个有时候像这个美国的呀，澳洲这些小吃零食， 是是是， 有时候也往回带， 对， 就是你带完了之后一吃又特好， 嗯， 那这个要是这半年都没有去那儿的计划怎么办，这个你要想送点礼啊，或者自己确实馋了的话，诶，海外淘，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用海外淘用的最多，实际上是我买这个户外装备，因为我经常玩这个户外嘛， 嗯、 有时候像那个咱们说这加拿大的鹅呀，什么美国的这个鸟啊， 嗯、 什么它就是那装备它就不一样，而且呢，确实是在国内卖的价格要贵出来2到3倍吧， 嗯， 所以在海外淘呢，你直接给你寄过来，你只要知道自己什么号，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它会给你出一些打折的货，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用海外的这种。这还不叫代购，它叫淘嘛、 嗯、 海外淘嘛，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受益最大的。 嗯， 我记得我去多伦多，然后进他们的一个特大的一个那个商场 啊， 然后哦就卖那个加拿大鹅，好多就是旅行团的呀，就是国内去的朋友，我全在那儿买。后来其实我也没想买啊，我就一看、 啊、 哎这就是加拿大鹅，我拿一件试试呗，拿一件试试。刚是他那个加拿大鹅的那个店面经理就过来、 嗯、 不好意思先生，这是女款的、嗯、不好意思， 你那裤子绝对是女款的，我告诉 他买那裤子肯定是挑了个女款 的，所以我的意思到实体店我也没经验 啊、嗯。对，这个不过这确实是因为海外淘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一旦这个东西出现了问题退换货、嗯、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一般就是确定了要么你就买一个就是自己经常穿的品牌，比如我经常穿瑞典的一个户外品牌，还有就是像这种大鹅呀、啊、什么这些冲锋衣，就是恨不得家里都有两三件了，所以我不会买错啊、而且它的这个质量有保证，毕竟大牌嘛，要么你就买那种小玩意儿，像这个什么这种日本的这种小百货呀，然后像这些小糖果呀，而且这些牌子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我认知度已经有了，就不会再出现错误。 嗯， 啊，包括有时候给我们家老爷子买那个染发的那东西，哎，这东西也是，就是第一次用完，因为这他老得用，然后用完之后，哎，第二次发现，哎，这网上有了，好，这就不用再非得说上自己哐哧哐哧上那个凌波去背去了、 嗯， 直接就从网上下单了。 那你看，你经常在网上买吗？你有没有过在最开始的时候说，哇，我买这东西不满意了，或者说买这东西不真？ 有。那坑那水深了，这都是一点学费一点学费交出来的。我相信这个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心里应该都有一些心酸的历史吧。我经常有时候就被骗了，有时候 会是所谓的一分钱一分货吗？就比如说同样这个东西啊，小胖那个店比如说卖100人民币， 嗯， 我这店卖200人民币，我这就比他那真。有可能吗？ 有的时候是同样的东西，就是有些价格就比较虚高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的就是确实是仿的，这个就是像我们要是没经验的，第一次买可能就会被蒙，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东西哈，我有朋友做这个网店的，然后人家说了，我们这款设计东西设计出来就是成本大概在30多块钱，然后设计完了以后，他卖的特别火，就出了好多好多货，他这一年就能挣好几十万。然后他这个货出完到第二年再一上坏了，整个这网上全是他这款帽子，他说他成本36、37吧差不多、 嗯、 然后人家卖包邮才30， 嗯， 他说这东西你怎么可能是用料是跟我们一样的这种选材什么，就不可能。但是呢很多人第一次买，就他就是一款帽子嘛，他根本看不出来，你图片长得都差不多、 嗯、 你不真正自己戴上到你家里，你打开这包装一看，你都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网上这个消费的一种，就是一个弊端吧。 对，就是这个淘啊跟去潘家园淘不一样。 嗯， 你过去啊，过去你在潘家园淘全是至少吧70%-80%全是真的。 哦， 对不对？你就算逃也逃了一个民国坊什么的， 嗯， 所以这算是打了眼了。但是现在你再去，那可就不一样了， 99%都是仿的。 对，但是网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现在当然也分网啊，有的网建议您就别上，有的网呢相对都是靠谱的，尤其是你一看那价格就知道，比如说咱们家那个鹅来讲啊， 嗯， 比如说一个2万块钱，这边啪同款的7000，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假的呀。 哦， 对吧，他肯定是假。就像花花刚才说的，我们店卖200，你们店卖100，那100的肯定是跟这200的一样的，您就不用想，这不是可能，这是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对，您就别在网上淘便宜，那 别太图便宜。 对对对，淘不出来，您就淘点什么有意思的。就像我觉得他的最大改变是哪儿吧，你现在回到我父母家就是这样，真的那零食都跟联合国似的， 我 哪儿的都有。原来人家吃枣最多吃新疆的， 嗯， 那就算很远了，又好吃。现在人家吃枣都是啊，我这个是什么？类似于像阿联酋那边那个哪个国家的、 哦、对对对， 这个枣， 沙特的那大甜枣。 对对对，我这个松子可不是那个什么，不是咱们国产的松子，是哪哪哪的松子， 巴西的。 哎，还有我特别爱吃的一款生巧。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好像是在 比利时的， 是在成田还是哪儿的那个机场才有卖的那个、 哦、 那个生巧，我原来给我妈带过来，然后她说哎呦好好吃，前两天跟我说，哎你知道吗，网上都有卖的了。我一看还真是，就是现在连机场的免税店在网上都设立所谓的叫什么网店吧、 就是、对，旗舰店， 对，直接就是联合一起做的一个旗舰店。人家我老妈哎，人家自己在网上买了，说虽然贵点吧，但是你把机票钱合进去不也差不多吗？ 对对 对, 对， 我的天，这 想吃 这 口、 这个 地儿 是太厉害了。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在之前咱们不就说吗，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嗯， 真的是、 嗯、 不想出门了都 是是是是。 不过这个我觉得也是也得小心，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打着这种就是所谓的是海外购啊等等这些、 嗯、 然后其实呢大家可能就差一个字儿，甚至差一个符号，但是其实它是啊做的是一些仿的这种东西、 嗯、 很多人他可能没买过这个真的，你就觉得诶、哎、这东西是有一些啊像不像。后来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原来晒过一个单，就是说诶、哎他买澳洲保健品，这别的我不知道，这澳洲保健品我经常买。他们晒了一个单，说这什么时候这蜂胶出了中文瓶了？ 嗯， 然后上面写蜂胶，澳大利亚澳洲蜂胶这四个中文字、 嗯嗯嗯嗯、 然后其他的包装跟在那边差不多。 嗯， 我说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嗯、 我说你这个会不会是？我还没好意思说是假的，我好像会不会是再次灌装的呀？后来说啊，是吗？这个我一直在他们家买啊，最近又搞特价呢。我说多少钱啊？斗胆问一下，他报了一个数。我当时就说，我说要不你下回还是别在这儿买了。你要是送朋友呢，也就凑合；你要是给自己家人吃，你还是多添2倍的钱买那真的吧。 对对对， 成本都拿不下来。我说在澳洲你都买不下来，怎么可能在中国这能比这便宜？ 真的，下次你要是有机会去澳大利亚的话，就有几样东西真的很值得买啊，而且也不贵啊。第一个红酒，因为新世界的酒还是不错的。 嗯、 对， 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那鱼油， 嗯， 哎，也是不错的。但是一定得买真的啊，一定要买真的，你别去有一些啊奸商开的那些所谓的 duty free、 嗯、 啊的那个 对对对 真啊、 嗯。 另外一个呢，也是好吃不贵的，那个叫澳大利亚绵羊油， 好吃不贵，嗯 啊。哎，真的， 这炒菜使的是吧？ 涮火锅吃这个， 哎呦，当底料， 换进对，涮进去就化了。 哎呀，我十几年前去买好便宜的那个，拿回来以后给我妈，然后我妈拿那个就抹脸使，后来都代替大宝了。然后抹完那跟我说，哎呀，怎么抹完这个我显得。我怎么这脸这个油哦，我到第二天也都是油啊。 那是它肥呀、啊、 是是是。 哎呀，说起来这个呀，其实现在大家网购经验也都比较丰富了。基本上说我图便宜，可能大家现在多多少少好点了。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那个就是网上晒的那种图片，我的产品展示图片。 嗯， 啊， 就比如说有的衣服， 嗯、 有裙子， 嗯， 弄一本漂亮的模特， 嗯， 左修右修啊，修起来特好看。结果一看， 买家秀，我的天哪，真的是 那个太刺激了。 哎，所以你看现在啊，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在网上做生意的啊。 嗯， 人家开始怎么弄呢？我不找那些漂亮的模特了，我说哪些店最火？这是我媳妇儿试穿的，一看媳妇儿中等身材， 嗯， 长得也不好看，嗯，图片明显没修过， 哦哦哦，啊，就是俗称的素人嘛。 对， 对对， 一看，哎呦，果然难看。 那还能卖得出去吗？ 但是趁着 你到底跟谁一头 啊？但是趁着衣服还行 啊。 还有比如说卖那鱼竿的，我看一个小视频，就是卖鱼竿的，说他那鱼竿韧性强，多少鱼都能蹬出来， 啊， 然后就绑着那好几块砖头，就肉啊。 那是鱼竿吗？ 后来折了， 剁没折 哦，没折。 人家展示是没折， 啊， 但是销量好啊。 对对对， 就说这是真的，我真的拿这鱼竿就在这面踩。 对对对， 而且 这确实是 一镜到底，人家也用电影的技术一镜到底， 就是一看就没切过， 一看就没切过。 明白，就是长镜头， 长镜头，这专业术语我们不知道。 反正这现在这个网购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原来大家觉得网购太虚， 嗯， 现在是越来越实在了，而且确实给我们带来生活带来改变也是越来越实在。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啊，非常棒。在新春佳节前夕，四季清镇呢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以服务美丽乡村建设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抓手，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坚持主题化、艺术化、本土化的活动定位，坚持以文化人、文化惠民的活动宗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据了解，在此期间开展各类文体活动70余场，进一步丰富地区群众寒假生活。接下来，四季清镇暖冬文化系列活动将陆续开展国学诵读、田野阅读、评剧专场演出、象棋围棋培训、传统非遗手工体验、乒乓球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惠民文体活动，让地区居民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暖起来，为海淀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助力。四季青携手中青旅，邀您一同共享佳节文化盛宴。你看，哪儿都开始讲文化了， 是， 都开始有活动了， 是， 网购也是，也开始有活动了 啊，也有吗？ 现在你发现了，就是好多有搞直播的， 嗯， 网购也开始搞直播， 嗯， 而且卖的还挺好， 是吗？ 哎，挺好，有些很漂亮的小姑娘，穿的也挺好，对， 嗯， 挺，反正很漂亮， 嗯， 去那儿跟你说，哎，你看这个包包是这样的，怎么怎么样，就给你讲解。不卖任何东西，就跟你跟着一姑娘逛街是一样的。 哦， 真的，就是我是一个网上购物小白啊。小胖说完这些，我永远都想问，哎，你上的哪个网站啊？我可想看了，包括人家， 就是，主要看那漂亮 小人照的照片啊什么的， 主要看那小姑娘。 对对对， 这个现在网购确实跟这些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也都挂钩。 嗯， 就是你这么一说，我刚才想起来了，就是我去年拍的一档这个旅行的真人秀节目， 嗯， 然后他们现在马上这个过年要初一到初一就初一到初七就上线了，然后就开始就在电视台就播了。 哦， 他中间有专门的就是植入，我们还给做这个广告了。 哦， 就是说请扫这儿，我们就在假装一指，然后后期会给做一个二维码， 哦， 就是直接天猫的店，就是我们在云南去做的这个尼西黑桃啊，什么这香格里拉的木板啊， 是， 他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买到这个产品， 是 等于现在这个网购已经就是渗入到各个行业，我觉得各个这种领域， 对， 随时都有，你看哪儿都有，扫一扫， 嗯， 想买我吗？ 嗯， 扫一扫， 嗯， 还有那种说别扫，啊，你越看这越想扫， 啊， 就是他一个二维码，啊，就别扫， 是， 哎，这越看我就越想扫这个， 是， 然后一扫就是你那个转账就已经转出去了，嗯， 对。 不过我倒是觉得除了就是刚才咱们不是一块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在网上去购物，无论是海淘也好还是买什么也好都喜欢，小包子说了一些原因， 嗯， 比如说物美价廉啊， 对， 比如说送货上门呐、啊、等等这些，或者我可以在网上货比三家呀， 对， 这些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要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有其他方向，我觉得也还不错。 什么方向？ 首先啊， 嗯， 你会觉得我天哪，这已经超出了一个商场所具备的东西了。 嗯， 懂我意思吧？就你说所谓叫货比三家，少了， 嗯， 货比百家， 对， 确实是。 它永远有不同的链接，我就觉得琳琅满目，可挑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人家在开店的时候名字起的真好，很直观。你比如说像盒马。人家从名字上就知道它主打的是什么，一定是鲜那个字， 鲜生，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再其次，比如说淘宝，那就是说我这里你得淘，淘你才能淘出宝来呢。 嗯， 所以这名字起的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像天猫，哎，天猫这怎么解释？ 它都在天上 啊、哦，这么回事？ 就是天哪，不用逛街了，猫着吧。 哦，哎呀。哎太有才了 是，我觉得这个真是科技改变生活。你就比如说花花无意间进了某家店、 嗯、 看了一样东西、 嗯、 你会发现给你的那些推送，你看新闻也好看什么也好、 嗯、 全是关于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 当然这个方便了我们生活，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在2018年挣更多的钱。 是， 对 对不对？ 嗯， 2018年我们都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 是、 啊、希望大家赚得盆满钵满。 好 好吧啊，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啊，同时也祝包子超小包子，那就年后见了。 年后可能见 狗年再见了， 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啊、嗯，没事。 年后你又出去了 啊？他又出去。今天是南方小门小年嘛， 是吧？ 啊、 拜个小年儿、嗯， 嗯， 祝大家小年快乐， 嗯、 小年吉祥。 嗯，我们狗年终会相见的。 狗年对，一定会见到。 好的啊，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再次感谢臭记小包子。 好，谢谢大家，给大家拜年了啊！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喽。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老公，快快跟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 怎么了老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发行了，我刚才打电话报名成功订到了，咱们现在就去领取。 是首发价吗？ 没错，就是796元一套。 太好了，这下总算能订到2018冬奥纪念钞了。你赶快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妈也订几套。 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来北京了，2018冬奥会纪念钞来北京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2018冬奥会纪念钞来北京了。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即可在今天至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哦。 收藏需谨慎。 这是草原上威武的野马，听到 2.5T V6 发动机轰鸣声发出的赞叹。这是天空中犀利的雄鹰，见到 J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